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7月22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10。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的这一节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的第一场战事。在这场战事中，联合国军遭受了沉重打击。在这场战役中，一名普通的随军职工完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战场上，他破解了一道又一道难题，用7天的时间恢复一座被炸桥梁，以保障前方军备供给的同时，他和战友用身体构建了一条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英雄血染疆场，丰碑屹立青川江。今天我们就为您讲述这段荡气回肠的战斗故事，赶紧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历经浴血奋战，终于将以美国为首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赶回了38线以南，迫使他们坐到了谈判桌前。 在谈判桌前，美方代表声称以海空军优势需在陆地进行补偿为理由，主张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军队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000平方公里。 朝中代表严厉驳斥美方代表，如果按照你方的逻辑，我方强大的陆军不是更应该得到补偿吗？是不是可以将军事分割线划到洛东江附近呢？美方代表一时间无话可说，只有用沉默相对抗。双方代表静坐对峙132分钟，场内一片寂静。与此同时，场外则是另一番景象。美方的无理要求遭到驳斥后，竟狂妄地说：“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从8月18日开始，联合国军开始向志愿军的后方补给线大规模的轰炸，他们把这一行动称为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不过它的另一个名称大家可能会更为熟悉一些，绞杀战。 1951年7月下旬至9月初，朝鲜北方发生了40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运输补给线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损失了大量粮食物资，有些一线部队存粮仅能食用3到6天，个别部队库存告捷，二线部队已开始以野菜充饥。美军利用志愿军这一困难时期，于1951年8月18日，在其地面部队发起夏季攻势的同一天，开始了针对志愿军后勤补给线的进攻。 美军计划在90天的时间内完成这一作战，彻底切断中朝军队后勤补给线。于是动用了部署在朝鲜的全部空军约70%的兵力，在绞杀战初期对朝鲜北部的铁路、公路、桥梁昼夜进行反复轰炸，使朝鲜的交通运输处于瘫痪状态。 在众多被轰炸的目标当中，有一座铁路桥受到了美军特殊的照顾，曾经在一个月当中被炸断过10几次。这是一座什么样的桥能让美军如此情有独钟呢？这座桥位于朝鲜满浦铁路线上，是朝鲜北部一个重要的交通要塞，是运输线的生命桥，它就是东青川江大桥。据战后统计，美军先后派出数千架次的飞机对这里轮番轰炸，投下的炸弹足有几万枚。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东青川江大桥所处的地理位置。朝鲜北部重要的铁路运输线满浦铁路从这里经过，当时京义线主要负责向前方的运输，而满浦线则担负回空任务。一旦这条线路被炸毁，也就中断了志愿军的后方补给，那么在前线作战的志愿军战士也就会饿肚子，一饿就是7-8天。桥断怎么办？修，谁来修？1948年组成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1949年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为了加强交通运输，铁道兵第一师于11月6日入朝，担负抢修铁路的任务，因此抢修东青川江大桥的重任就落在了铁道兵第一师战士们的肩上。 1951年7月底，青川江北岸阻塞了92车物资不能前运，前方供应极度困难。针对这一情况，上级要求铁道兵第一师修复被炸毁的东青川江大桥主桥，在8天内恢复铁路运输。当时东青川江大桥的第3号桥墩被美军炸塌，如果不把这座桥墩修复，整座桥也就无法使用。3号桥墩离江岸40多米，不算远，但正处在洪水期的青川江，江水的流速非常快，人一下水就会被冲出去几米远，别说修桥，就是靠近桥墩都是非常困难。想要抢修3号桥墩，那就要先搭一座能通过墩基的便桥。 前面我们讲过，刚搭好的便桥都被洪水给冲走了，要重新搭桥真是难上加难。一连是负责抢修任务的主力连队，战士们冒着狂风暴雨，先是搭好了吊桥，然后再用木牌搭浮桥，但很快又被汹涌的洪水给冲散了。在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以后，战士们始终都无法接近3号桥墩，眼看着工程进度毫无进展，大家焦急万分。正在这时候，一连的副连长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说起这个副连长，他的来头可不小，他是谁呢？杨连帝，天津市北仓镇北仓村人，1919年出生，铁道兵部队著名的登高英雄。登高英雄这个称号有点特别，很少有人天生就有一副好身手。那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呢？ 1949年3月初，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布告，招收技术工人。杨连帝在家人的支持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铁道纵队一支队第1桥梁大队3连的随军职工。解放战争中，杨连帝所在的铁道兵第1师第1团部队接受了修通陇海路、解放大西北的任务。在抢修洛阳至潼关间的陇海铁路桥梁时，位于观音堂至峡石驿峡谷中的8号桥已被炸毁，仅剩5个被炸的高低不平的45米高的桥墩，必须登上墩顶削高补低，才能架钢梁铺铁轨。 原本上级计划用3个月时间恢复8号桥的通车，但是在杨连帝的带领下，他的连队 提前了20天完成了通车的任务。由于杨连帝表现出色，荣获了登高英雄的称号。不知道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笔直光滑的原木杆用挂钩固定住爬上去，别说普通人，就连体操运动员都很难做到，而杨连帝只是一个普通的随军职工，他是怎么做到的呢？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侵占天津，杨连帝为了生计到城里蹬三轮，当车夫驮人驮物件，还在被服厂做过临时工。1943年，这是个改变杨连帝命运的年份，他被日伪当局抓去当电业工人，爬杆架线。当时的杨连帝一定没有想到，为了糊口被逼出来的登高上梯的本事还真派上了大用场。陇海铁路8号桥修通以后，登高英雄杨连帝随部队转战各地，大功小功立了不少，还受到了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接见。 1950年9月25日至10月2日，杨连帝被部队选派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工农兵战斗英雄模范代表大会，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30岁的杨连帝也由随军技术工人转为正式军人。9月2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人民铁军报》文章《八号桥的登高英雄》，铁道兵团在修复陇海路工程里面的一个英雄故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编印《全国战斗英雄会议纪念刊》，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新闻纪录片《胜利之路》《志愿军英雄传》等，分别介绍了登高英雄杨连帝的故事。 同一年，朝鲜战争爆发，杨连帝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第一师来到朝鲜。杨连帝所在的部队于1950年底进入朝鲜，在第三次战役中负责抢修废流江大桥，上级要求7天内将被炸毁的桥梁修复，派杨连帝带领一个组完成钢梁启动任务。大桥被炸毁，却只给7天的时间来修复。说修建，不如说重新建一座新桥。7天的时间，可能吗？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 在抗美援朝初期，由于后援物资运输缓慢，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只能靠个人携带粮食和弹药，在一定的时期内与敌人进行作战。这一期限是8天。那么，何谓绞杀呢？李希微在朝鲜北部划定一个军事阻止地区，以大批量空中力量进行长时间轰炸，以切断志愿军后方补给线，制止中国志愿军的作战能力。在绞杀计划中，李奇微说，我们就是要用空中力量这根绳子一下把中国巨人勒死。按照绞杀作战计划，联合国军将北纬38度15分到北纬39度15分这一宽度禁区定为主要封锁区，把通过这个封锁区的7条交通干线又分化成3个责任区，分别由空军第5航空队、海军陆战队第1航空队和第77特种舰队按区域进行轰炸，摧毁每一条公路上的每一辆卡车和每一座桥梁，每一条铁路上的每一节火车和每一座车站，以彻底瘫痪39度线上的全部运输能力。和李奇微为什么能精确地计算出飞机轰炸的区域和时间呢？情报。自美军情报部门分析，在前沿战区内，中朝部队有60个战斗师，每个师每天至少需要40吨补给品才能维持有限的战斗。这样，中国志愿军就要每天将240吨补给送往前线。以 每辆卡车载重两吨计算，运送一天的补给就需要120来卡车。从鸭绿江到抢先往返进食品，以五天计算，大约需要6000以上的辆次。如果用火车，每天就必须有120节车体达到前沿战区。切断北朝鲜有限的公路和铁路，就是对志愿军的绞杀。也就是说，每次志愿军的进攻顶多到第7-8天时就没吃没喝没弹药了，不撤也得撤。李奇微称之为礼拜攻势，他因而总结出对付的办法。当凶猛的礼拜攻势接近尾声时，以强大的反击力量立即投入前沿，向弹尽粮绝的中国军队毫不迟疑地扑上去，用火海方式实施火力摧毁，以杀伤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因此，志愿军方面保证后勤补给是保证胜利的根本。 白天美军的飞机轮番轰炸，杨连帝他们只能在夜间工作，而夜间工作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只能靠着双手摸着干。两个昼夜过去了，任务完成还不到1/10，杨连帝琢磨着，美军的飞机虽然轰炸频繁，但是第一批飞机扔完炸弹走了，第二批还没有及时赶到，这当中有一段空隙，如果能抓紧这段空隙时间进行抢修，比摸黑干一夜的效率还要高。打定主意的杨连帝向连长做了请示之后，于是他们决定在白天进行抢修。 这样做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杨连帝他们并不能准确地知道美军的飞机什么时候飞到大桥，等看到飞机的时候也就来不及撤离了。这时又是杨连帝主动提出了解决的方法，他凭借自己的登高本领独自爬上桥面，在桥面进行施工，同时借助高度优势，看到远方出现美军的飞机，就提醒下方的战士迅速撤离，这样战士们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但杨连帝怎么办呢？不用担心，杨连帝早已想出了办法。他在桥上绑一根长绳，美军的飞机一到，他就顺着长绳滑下来，飞机走了继续施工。就这样，在杨连帝带领下，战士们躲过敌机的空袭，工程进展逐渐加快，不但没有超过7天的期限，反而神奇般的提前3天完成了抢修任务。 1951年7月，杨连帝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难题，就是我们节目开始时说的清川江大桥。同样是7天抢修，不一样的是，大洪水来了。杨连帝的办法是什么呢？钢轨架浮桥。 杨连帝腰上缠着铁丝，手里拿着钳子，在最前头绑架钢轨，一节绑完了，就顺着平伸出去的钢轨爬到尽头，悬空骑着再竖第二根交叉的钢轨架，人随着单根钢轨在江面上颤动着，激流在身子底下滚滚而过。杨连帝双手不停地绑着钢轨，一根接着一根伸向江心。 这话说起来这么容易，但如果没有绝佳的攀爬能力和体力支持，完成这么一项任务其实是不可能的。 第3号桥墩修成了，中段的东清川江大桥顺利通车。杨连帝荣立一次大功，两次小功，他领导的一排荣立集体功。在杨连帝的帮助和影响下，铁道兵部队的战士们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抢修任务。战后统计，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运输战线上的广大官兵共抢运物资和弹药1280多万吨，抢修铁路1400多处，抢修桥梁2200多座。据统计，从中国每月必须运往前线的物资仅能有一小半运达。8月底之前，前线部队已经发生了粮荒，许多二线部队靠野菜充饥，弹药运不上。前沿阵地的战士们在弹药用尽之后，只能往山下滚石头阻击敌人。 在这危难时刻，彭德怀派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亲自去抓后勤保障，随即成立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从1950年底开始的朝鲜战争，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已经成了一场拼后勤的战争。此时在国内，为支援前线战争，全国各行各业展开了生产节约运动，老人孩子捐出一枚枚带着体温的铜板。不光捐钱，全国各地还掀起了一股捐献飞机大炮的滚滚浪潮。豫剧演员常香玉捐献了飞机的一举，当时此举轰动全国。据统计，到1952年5月，全国人民捐献的总金额可购买战斗机3710架。 运输物资，其实这些都是后话。当美军的侦察机发现被炸断的大桥恢复通车以后，他们又作何反应呢？ 在绞杀战中，联合国军集中空军力量对新安州、芥川、西浦三角地区的铁路实施重点轰炸，在几段近70多公里的线路上投弹38000余枚，据统计平均每两米落弹一枚。在联合国军疯狂的轰炸下，志愿军炮兵积极作战，仅12月就击落击伤敌机106架，掩护了宝贵的交通运输目标。在空中绞杀战全面展开的9月份，朝鲜的天空突然出现了中国志愿军战机，那是机头喷着一层红色的喷气式歼击机。志愿军空军从1951年9月开始以师为单位投入作战。在世界空战史上的第一次喷气式飞机大叫亮度，初出茅庐的志愿军空军并不怯战，敢打敢拼，在反绞杀战役中共击落击伤敌机100余架。1952年初，西青川江大桥也遭受了猛烈的轰炸，这在绞杀战期间是非常普遍的。正因为有了绞杀战的作战方针，当联合国军的侦察飞机看到大桥恢复通车后，轰炸随即再次开始了。部队的战士们总能在夜间将白天被美军炸坏的大桥重新修通。就这样，大桥修了炸，炸了修，钢铁一般的铁道兵战士也渐渐有些吃不消了。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大桥更长时间的保持畅通呢？有。 那么这种方法到底是什么呢？一座桥如何在白天隐形，晚上现身，还要承载运输补给呢？战士们能攻克这道难题吗？稍后继续我们的讲述。下面来为您介绍一下明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我们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内容。每件文物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而走马观花的游客并不见得全部了解，这就出现了很多文博讲解员和志愿者。最近国家文物局与微博文博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文物代言人，诚邀全国的文博学者、博物馆讲解员、文博志愿者、文博重度爱好者、文化研学讲师等加入文物代言人的行列。他们将会如何代言这些有故事的文物？这次活动还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公益活动？最终这些文物代言人将会怎样选拔？城市文化范儿邀请著名文化学者和组委会人员一起和大家聊聊，做文物代言人，让文物活起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曲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红色中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7月22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10。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上一节我们说到，联合国军的侦察飞机在看到大桥恢复通车后，很快就会进行新一轮的轰炸。不过铁道兵部队的战士们总能在夜间将白天被美军炸坏的大桥重新修通。就这样，大桥修了炸，炸了修，钢铁一般的铁道兵战士也渐渐有些吃不消了。到底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大桥更长时间的保持畅通呢？最终战士们找到了一种方法，这到底是什么呢？赶紧继续我们今天的讲述。 这是1950年9月，大邱西北方8英里美军车辆通过水下桥过河的照片。这种桥飞机不易发现，抢修省时间省材料，既隐蔽又实用。这招咱也用，不过咱们的铁道兵战士想出的新招比这还高明。为了保障夜间火车畅通，铁道兵战士早晨起来把桥面拆掉，把桥上用一些炸坏的材料钢轨枕木摆到上面作为伪装，让敌人以为大桥是无法通行的废桥，从而防止敌人轰炸。由于采用了这样一些巧妙的方法，才保障了后方一些重要军事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前方。美军没有想到，绞杀战并没有打倒人民铁道兵的坚强意志。为了摧毁这条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很快美军又采用了一种新的轰炸方法。这个黑东西叫做定时炸弹，是美军专门设计用来对付志愿军后方铁道步兵和运输部队的又一个利器。据说当时美军丢了大量的定时炸弹，定时炸弹大的比人还要高，小的只有一丁点。定时炸弹放在那里各式各样，有50多种样子，它的性能不一样，爆炸的时间也不一样。杨连帝带领的铁道兵战士们一开始对定时炸弹没有任何了解，只想尽快将炸弹排除，保护大桥的安全。很多战士就在搬运定时炸弹的过程中被炸死炸伤。敌人希望这些数量巨大的定时炸弹能够起到摧毁铁道兵部队、保卫青川江大桥的战斗意志。 就在杨连帝他们为定时炸弹头疼的时候，有一个人找出了排除定时炸弹的方法，使这些炸弹都成了死弹。郭金生1916年出生，辽宁省凌源市人。他和登高英雄杨连帝一样，都是铁道兵的战士，也同样的胆大，不怕牺牲，又聪慧过人。那么郭金生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紧张的抢修工作之余，郭金生认真研究并大胆尝试拆卸排除定时炸弹。 从1952年春开始，在一年时间里，由他拆卸排除的50多种定时炸弹和其他炸弹共1129枚。上级称他是卸定时炸弹的能手。经过进一步的研究，郭金生将定时炸弹的性能和原理搞了个一清二楚，并将自己的拆弹经验传授给广大志愿军战士，定时炸弹的威胁大大减弱了。铁道兵战士们甚至取定时炸弹中的炸药来爆破，用定时炸弹的弹壳来铸造修铁路需要的零部件。美国人的先进武器败在了咱们铁道兵战士的手下。 狂妄自大的联合国军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他们玩起了狠，展开了更加疯狂的进攻。 看到自己发动的绞杀战没有起到什么成效，联合国军采取了新的攻势，地面部队配合空中绞杀战发起夏季攻势，杀伤地面施工人员，企图彻底摧毁志愿军铁道兵部队坚强的心理防线。但美军又一次打错了算，疯狂的绞杀并没有摧毁铁道兵战士的意志，反而更加激起了他们视死如归、保家卫国的决心。在志愿军、空军、高射炮兵对空防御作战的协同下，志愿军铁道兵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抢修抢建铁路，始终保持着铁路的畅通。不过，在胜利的同时，志愿军铁道兵部队的战士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51年八月，杨连帝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首届庆功大会。9月，当选为志愿军归国观礼代表团代表，回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出席了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接着，应邀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杨连帝又一次光荣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回朝鲜之前，杨连帝给他的父母写了一封信。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明天就要离开北京回朝鲜前线了，因为时间仓促，路过天津也不能回家看望你们。我现在一切都很好，请大人放心，等我回到朝鲜工作岗位马上来信，别不再谈，望大人保重身体。就在这封信寄出以后，杨连帝再也没能回到祖国，回到亲人的身边。 1952年三月，杨连帝参加志愿军归国观礼代表团，在国内各地报告结束，重返前线。杨连帝和他的连队再一次转战到东青川江大桥。5月上旬，敌机对青川江的轰炸更加频繁起来，桥一次次被破坏，杨连帝领导连队顽强地战斗着。5月15日清晨，一片片高射炮炮弹的余烟还残留在大桥上空，杨连帝又带着战士们来检查桥梁。检查中，杨连帝发现新修起来的第三孔钢梁由于夜间过车太多，震动的移位5厘米，便叫战士们把压机抬到桥上来，准备把钢梁移正。就在杨连帝指挥战士们起梁的时候，一颗定时炸弹爆炸，一块弹片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祖国人民的好儿子杨连帝壮烈牺牲了。 为表彰杨连帝同志的英雄业绩，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于1952年六月四日给杨连帝追记特等功，并授予一级英雄的光荣称号，同时给他生前所在的连队命名为杨连帝连。杨连帝牺牲时年仅33岁。为了纪念杨连帝的不朽业绩，中央人民政府接受群众的建议，将陇海铁路8号桥命名为杨连帝桥，并在桥头树立了纪念碑。 军铁道兵抢修抢建铁路桥梁，使铁路运力比战争初期提高了7.5倍，保障了钢铁运输线的畅通无阻。铁道兵有1136名官兵英勇牺牲，2881名官兵负伤，涌现了杨延帝等一大批英模，12100人立功。正像一位美国空军发言人所说的，他们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建筑铁路的人。 青川江之战，志愿军歼灭美第20主力、土耳其旅大部和美军第25师一部。根据美国陆军官方战史透露，美第二师在青川江地区遭遇歼灭性打击。当年12月1号，美军第二师按战时编制18000人，战后收拢人员时只剩下8662人，重装备丢失殆尽，单兵装备丢失达40%。这一仗让敌方尝到了中国军队的厉害，从此内心多了一些忌惮。在抗美援朝这场异常残酷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光辉典范。好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世，一词一世界。昔日北京儿童在家里玩一种游戏，名叫勾老头。两名儿童把手里的落花生都剥成两半，头上带有胚芽的那一半如同一个瘦老头，胚芽极像脸面和胡须。两人将老头勾在一起，互相用力拽，谁的花生上的老头被勾掉为输，完整无损者为胜，胜者可将负者被勾掉头的花生吃掉。家长买斤炒落花生，孩子们相互勾老头为戏，边玩边吃，颇享阖家欢乐。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公安部与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共同召开全国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联合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从即日起到12月31号，将开展为期6个月的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文物犯罪活动，严惩文物犯罪分子，完善安保措施，堵塞监管漏洞，坚决遏制文物犯罪案件多发高发态势，切实保护国家文物安全。这次专项行动是近年来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专项行动，也是对去年6月到8月全国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的深化。最近，故宫博物院部分区域将开始分时、分段、分块对古建筑进行修缮、修补，保护古建筑，保证游人安全。据悉，故宫正在选拔修缮油画工，下半年启动养心殿修缮工程。故宫博物院表示，将会发扬工匠精神，精雕细琢修缮古建。第二届故宫青年实习计划开学礼最近在故宫博物院建福宫花园敬圣斋举行。这次活动分别从广东、香港、澳门三地的各大高校选择大学生48人，将在故宫博物院进行1个半月的深度实习。 分别在院办公室、工研部、书画部、展览部、古建部等11个部门实习，内容包括博物馆的文物修护、展览策划、藏品管理、志愿者管理、教育活动策划、古建测绘、宣传推广等。实习期间还将有参观故宫展览、聆听专家讲座的活动，以及北京地区的世界遗产的参观，使故宫青年实习计划的活动更加精彩。九九乘法口诀最早出现在哪里？秦始皇留下了怎样的痕迹？战国时代有着怎样的风土人情？棋盘上的喵星人怎样与一个女人的命运产生交织？王者之音曾侯乙编钟到底有着怎样的时代回响？这些疑问都将在由央视纪录频道承制的百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中得到解答。节目日前在国家博物馆举行了开播发布会，宣布将从7月23号开始在央视纪录片频道首播。本季每集约5分钟，展现的是从战国到秦汉时期的25件国宝。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文化消息。北京市文联主办的第六届北京文学艺术品展示会将于7月27号到31号在北京展览馆举办。本届展会以共筑文艺新时代、艺术北京成就梦想为主题，涵盖戏剧、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曲艺和杂技七个艺术门类的近5000件展品，其中反映改革开放40周年伟大成就。同时展览期间将在全市范围开放36个民间文艺、非遗传承和新文艺组织的文化工作室，包括西城非遗中心、北京金漆镶嵌非遗展示基地、北京文房四宝协会、天地工坊三个体验中心。炉火正红王建中玻璃艺术展昨天在国家大剧院艺术沙龙展厅开展，展出当代著名玻璃艺术家、清华美院教授王建中的10多件作品，其中包括他特地为国家大剧院创作的多瑙河之波。多瑙河之波是罗马尼亚作曲家杨·伊万诺维奇创作的圆舞曲，王建中根据对乐曲的理解，运用玻璃材质的特性，呈现出河水流淌翻腾时所表现的韵律和美感。本次展览持续到8月12号，观众凭国家大剧院参观票就可观展。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最近西北大学的考古研究人员在西安秦始皇陵中一个包含约100座墓葬的墓群中发现了一名女性的尸骨，考古学家根据墓葬等级和陪葬品推断，这些女子可能是秦始皇的嫔妃及其仆从。据推断，秦始皇死后作为陪葬的一部分，这些女子惨遭杀害。据了解，研究人员复原了墓葬中身份较高的一名女子的面孔。这张计算机生成的肖像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和大型解剖数据库来复原她的特征，不过只能靠猜测来推断发型和眼睛颜色等细节。根据推断，她可能是秦始皇的妻子或妾室。美国著名艺术家罗伯特·马泽维尔1967年创作的画作《无标题》在失踪40年后重新出现，并被归还给达勒戴斯基金会。1978年在搬运这件作品的过程中，《无标题》等十几幅作品遗失，从此渺无音讯。不过今年早些时候，这幅画在纽约的一个车库中被发现，发现者的父亲当时曾在搬运这幅画的公司工作，发现者在画布后看到画家的签名，于是他设法与作者的基金会取得了联系。据了解，这名男子本来想出售这幅画作，但他了解到前因后果后决定归还这幅画作。夫妻不和，我们很容易理解对双方都有伤害，而美国内华达大学和密西根大学联合研究发现，夫妻之间意见不合，冲突不断，对男方的健康影响更大。研究还显示，夫妻之间冲突的多少，影响健康的差异在婚姻的头几年里更为明显，等到婚后第16年已经没有明显的差异。先前一些研究显示，已婚人士可能比单身族活得更长更健康。这项研究则显示，对健康和幸福感而言，婚姻不全是益处，婚姻中的冲突对健康有着非常大的损害，效果如同吸烟、饮酒之类有害健康的行为。所以为了健康，重要的是双方的有效沟通，减少冲突。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天价退票费，特价票不能退，网站加收退票费，这些机票退改签乱象将得到管制。最近民航局发布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对航空公司、线上旅行社平台等不同主体提出要求，规范客票销售退改签。其中明确，航空公司退票费不得高于客票的实际销售价格，要定制机票退改签收费阶梯费率，不能简单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得退改签。同时，通知要求航空公司应明码标价，在互联网等渠道显著位置公布退改签收费标准，简化退改签手续，缩短退票还款时间，为旅客提供退改签收费标准验真的服务。近些年，实体书店开始在京城回暖，各类特色书店已成为城市中亮丽的人文风景。最近，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正式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北京市将把实体书店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合理布局书店网点，支持在商业中心、旅游景区、交通枢纽、人口密集社区、新建居民区等区域建设特色书店或社区书店，鼓励在繁华街道等重点区域明显位置引入具有影响力的特色书店，让实体书店露出来、亮起来。最后为您推荐个周末出游的好去处，即日起到8月19号，陶然亭公园举办了恐龙科普文化展活动，展出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61条仿真恐龙，打造出东北线、南线两条参观线路和一处恐龙游艺娱乐区。这次恐龙科普文化展上的仿真恐龙采用高仿真技术，将动物皮肤的弹性和立体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利用生肖技术结合主题宣传背板、大型盆栽植物、电子屏等环境布置，使得一个个史前巨兽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游客面前。陶然亭公园活动期间门票10元，相关人士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好了，这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我们节目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每件文物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而走马观花的游客并不见得全部了解，这就出现了很多文博讲解员和志愿者。最近，国家文物局与微博文博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文物代言人，诚邀全国的文博学者、博物馆讲解员、文博志愿者、文博重度爱好者、文化研学讲师等加入文物代言人的行列。他们将会如何代言这些有故事的文物？这次活动还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公益活动？最终这些文物代言人将会怎样选拔？城市文化范儿邀请著名文化学者和组委会人员一起和大家聊聊，做文物代言人，让文物活起来。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似乎听到了他烛骨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北京，北京，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结局，就像霓虹灯和月亮的距离。找着，追逐着。